新月流水随风摆，历劫沧桑无聊赖，鸳鸯扣儿蝶不二解，相思能买不能买，啊心头苦痛谁可解，绿水飞花仍痛怀，再发青春难买不难买，啊啊还得快，孤影自怜，不复似如花笑眼，恩爱已烟消眼，剩得官残红烛，再襟晚。